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充满 disco 味道的一首歌啊，就是来自韩国偶像团体啊 G Idol 带来的 Light My Fire 啊，这里面的队长啊田小娟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在不久之前的国内的流媒体平台上也上线了他个人的这个新 EP 啊，里面有几首歌曲是他的完全自己这个脱开了 G Idol 队长身份之后的一种创作。当然了，回到团体当中，这些歌曲我觉得创作起来特别适合搭配上他们的一些舞蹈，所以爱跳舞的朋友不妨可以把这首歌收录起来，跟着你们的一些在舞蹈室的朋友们、排练室的朋友们，跟着这首歌一块儿来摇摆你的身体就好了。 OK， 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白云的青春，藏了糖的回忆，藏在饼干颗里，梦想有着未知的轨迹。那些从前的约定，决定了我们相遇。 唱着喊，不如果我爱你，一生生命的回忆，想送给我亲爱的你。 每一次只是将我用手藏进你手心，就能感觉到那爱情在脉搏里定型。当时间匆匆忙忙凭借生存的考卷，我们放下了笔不记着回答。 青春就像每次偷来触手的刹那， 除了惊或不惊都能画出彩虹的弧形。 庞大的世界里命运安排渺小的相遇， 几张的世界末日之前，我要陪你到永远。 我们并肩走着，听回忆里唱着， 不输给我爱你，一生生命的回忆，想送给我亲爱的你。 黑板上的数学有好学生去见，那吉他琴弦曾经立着在手上的茧，在车上空气里堆叠着汗水的气味，有些是我们爱翻阅的旧的记忆。也许作为奇迹就是不断努力，拼命向前向前，直到缘分揭开谜底。那是讨厌的继续一辈子讨厌，那些喜欢的我和眼前都能眷恋， 这一切多值得去感谢。 我们的战斗要还在持续啊，和命运对弈，好与坏都有时宜。 太阳闪耀的今天，让我能更坚定一点，在你美丽脸庞上亲吻是我的誓言。 我们并肩走着， 连回忆也唱着，如果我爱你，一生生命的回忆，想送给我亲爱的你。太阳闪耀的今天，让我能更坚定一点，在世界末日之前，我要陪你到永远。 我们并肩走着， 请回忆也唱着，如果我爱你，一生生命的回忆，想送给我亲爱的你。要一直在一起哦。 是要比现在的每一刻更爱你，时间是相对概念，爱因斯坦了解，几十年几千百年几万年的永恒，几瞬间你是我不变的眷恋。 Hold up, hold up, I'ma be like woo, yeah, you ain't feeling my vibe, watch me woo, yeah,Can't wait be killing this beat like woo, yeah, Chinese be ballin' now woo, yeah, hold up, I'ma be like woo, yeah, you ain't feeling my vibe, watch me woo, yeah, Can't wait be killing this beat like woo, yeah, Chinese be ballin' now Stick with the V-Flow Been representing Vision logo The move in slow-mo A riding on with my life be Wolo We fine with solo 你的光 changing That's the motto Already know though Hey keep it honest and Doing for the name Best selling product in the game 都可以不管你是谁都适合不管哪一类 Yeah yeah yeah Aiming at you in the long range 不会改变的结果 won't change 全部更加了 With the V-Flow We know we are V-Flow Alright alright I'll be flying up high You know itOh why, oh why, gonna ride till I die Alright, alright, I'll be flying up high You know it Oh why, gonna ride till I die 从背上走到头，你 ready 说吗 What you like 就说我一无所有，全靠靠着一个 mic 不需要级别，叫着这种人是 treble mic 每天都在那唱着不喜欢的 Hold up, hold up, I'ma be like woo, yeah You ain't feeling my vibe, watch me woo, yeah Can't wait be killing this beat like woo, yeah Chinese be balling now woo, yeah Hold up, I'ma be like woo, yeah You ain't feeling my vibe, watch me woo, yeah Can't wait be killing this beat like woo, yeah Chinese be balling now woo, yeah Hold up, I'ma be like 听我 label what I mean be working, chilling, sipping lemonade. Yay, too busy breaking bones. No time for some more Lisco, Misco's on my phone. Yeah. Where we at, quarterbackseat, touch a photo, we ain't lean closer, watch me dominate. Don't ask me, got it in my gene, in my blood. Life is like a maze, walking in my pace. Life ambition crawling through the haze. People gazing at this race. Alright, alright, I'll be flying up high. You know it. Oh I gotta ride till I die. Alright, alright, I'll be flying up high. You know it. Oh I gotta ride till I die. So bitch, you turn it till you're ready, show me what you like. 我以为所有全职靠着一个mic，不需要区别，叫着这种人是绝不卖。每天都在的猜着不喜欢的 Hold up, hold up, I'ma be like Yeah, you ain't feeling my vibe, watch me Yeah, King Wan be killing this beat like Yeah, Chinese be balling now Yeah, hold up, hold up, I'ma be like Yeah, you ain't feeling my vibe, watch me Yeah, King Wan be killing this beat like Chinese be balling now. Woo, woo, yeah. Hold up, I'ma be like. 问你这首歌叫什么，你未必能知道啊。Makes me wonder， 但是你听这个声音，一下子就能够听出来，这就是是吧？这个 Maroon 5 他们的这种感觉，包括呢 Adam Levine 的声音，标志性的嗓音在里面突出的啊，非常明显。当然，这首歌曲呢，可能在很多的这个流媒体平台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的啊。但是你要知道，这首歌曲对于他们整支乐团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他们拿下的第一支 Billboard 方面的冠军单曲，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是彻底的让他们呢在美国啊一下子走红了，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团体之一。而在这之前，他们最好的成绩在 Billboard 2004年的单曲也只是拿到第三名了。但是这首歌直接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并且开始爱上他了。OK， Maroon 5的 Makes Me Wonder， 然后继续来听吧。还有更多的好歌在我们的活力派当中，继续来为你分享音乐背后的一些好玩的事情。 stand under my umbrella. 心里蹦蹦蹦，绿巨人醒来，用力握紧方向盘，只要自己做裁判。我加速变道，急转弯，甩开你，嗡嗡嗡，几百米之外。Peace out， 一切幸福尽在刹那间。不灭的骄傲是杀手锏。Oh God。现在玛丽和我肩并肩，我们已注定势不可挡，就是要横冲直撞。哇、wow!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分三圈。 OK，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在本周的主题是聊一聊慢跑对于我们身体的肝脏功能的影响。你要知道，在我们身体内呢，我们一部分的能量啊，或者说在体内的这个所谓的流通的加引号的货币，一部分的糖是以肝糖原的形式贮存在肝脏当中的，那么是需要通过血液从肝脏输送出去，来保证肝脏当中有充足的糖分，才能够不断的供给给肌肉，这样当肌肉工作时所需的能量啊，否则这个肌肉就无法持续工作了。很简单啊，你可以把我们的肝脏包括储存的肝糖原理解为一个仓库库存，那么当外界需要的时候呢，我可以随时补给，当然补给之后我的库存也需要继续补给。那么在进行有氧慢跑的过程当中呢，往往是会要消耗更多的体内的糖原的，所以呢肝脏的工作量是会随之加大的。但是请不要担心，我们这样的一个慢跑的工作强度呢，虽然说 OK 好像听上去是加大了肝脏的工作量，但其实通过一定的压力施加一定的强度压力，那么会使得我们的肝脏功能得到一定的锻炼，那么也就会比平时啊会恢复得更好。 坚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OK， 节目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现在是哪一题，摆明跟我玩猜谜，懒得猜不想理，管你晴天穿雨，所谓的外人迷，感情肯定不专一，懂得我的逻辑，就知道我喜喜爱游戏。我不说那些爱游戏，像个烂把戏。 你的话都那么少，在想什么？谁知道？按耐不住快。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树立奥运的传奇。